第一次合作啊，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系咁话大家，话使唔使俾翻封利是大家？ 攞封利是啊！ 我想讲咧，今日咧咁啊，我即系第一次同阿 V 咧就做 live 啊，咁我哋就通常都系约咗喺即系七点零钟又翻嚟隔一隔咁样，你知我哋啲节目都系咁上紧啦吓。咁咧我喺由七点零钟至到八点钟开麦之前啊，起码大约啊目测啊，起码有七个人啊问阿 V 睇得破地狱未啊？ 系啊， 觉得点啊？点啊？ 今日喺呢度就七个人咋？ 系 加埋 你回应咗几多次啊？ 我话应该今日应该大概26次左右啦。我计过，跟住我梗系睇咗咯。 我又唔系想笑呢件事嘅，不过因为你即系阿 V 嘅其中嘅一个工作咧，同呢一样嘢又好有关系啦，所以大家都好想知道，喂，系咪真系好逼真啊？或者入边嗰啲嘢系咪同你哋个行业真系咁息息相关啊？或者系咪真系咁真啊？咁样样，咁你答咗26次啦，都系嘛？ 系啊，我都要答啊。 即系头先我听到嗰啲，其实都系 真嘅。咁 唔系我嘅意思，你已经系重复咗26次啦。 但系我每一次都系带住嗰团火嚟到回应嘅，因为人哋都系问你第一次啫，虽然你答咗26次系咪？咁我都要怀着咧，就第一次应佢哋嘅心情咁样去应佢哋。喂，睇咗啦，梗系上个礼拜已经睇咗。 所以咧，当我问，等我听到第二次嗰阵，我有啲后悔，我又问，因为我系可能系第23个问啦，已经真系唔好意思啊，一个你咧，你再出去再问我。 我转头我过你啊，睇完再问多次啊。 唔该晒。 好，开始今日嘅 long vacation 啊。嘅手下流程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系，我系叶允儿。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啊，我哋同阿 V 好似已经咧夹咗几廿年咁样啊。 哦，系，我哋荃湾嗰度搞咗几日噶啦，我哋都系。 喂，我哋一至五啊，喺嗰度咧就已经食埋粥啦，夜粥又食过咁样。 系啦，我哋一阵间咧就八点半过咧就勇闯阿 V 嘅小学校园啦吓。咁啊，日前啊，喂，琴日啦，就讲到啊，有九位男士啊，就去到日本啊。嘅一個自由行， 係啦， 咁啊講到啲腳嘅問題嘅，阿 V 有啲咩回應咧？即係關於旅行腳。 喂，旅行腳呢啲嘢咧，就真係我唔知點解咧，係會去到旅行嘅期間先出現問題。嗱，我自己係比較好彩嘅，我身邊咧實在太多都係旅行期間先發現對方非常有問題，就係、是、對方又指責自己好有問題咁樣啦。咁但係咧，我係從來未試過咧同一啲朋友去旅行咧，喺旅行期間發生問題，因為咧如果有問題嘅話咧，我就唔會選擇同佢去旅行啦。 我记得即系有一位以前认识嘅朋友，佢一句名言真系讲得好好。 乜嘢？ 佢就话咧要慎防嗰啲咧，得噶啦，冇所谓啊。嗰啲朋友，因为最冇所谓嗰啲咧，即系把口冇所谓嗰啲咧，最后 turn 口就 系 佢哋有所谓。得噶啦，唔紧要啊，我食乜都得噶，得冇所谓。你话去边就去边。通常嗰啲咧就会喺中间开始就喂。 吓，点解去呢度嘅今日？ 系啊，吓咁早起身噶。因为佢事前可能冇睇过个行程，又或者系吓、啊、又睇风景，冇留翻时间俾我哋买嘢嘅咩？嗱，通常有呢啲，甚至乎连坐吓、啊、又同佢坐啊，就系呢啲啦。我哋要慎防呢啲。咁嗱，你听到嗰啲 case 系咩咧？ 我自己听到嗰啲咧，就真系咧嗌晒大交，两个明明系情同姊妹，好似我同阿勤嗰啲关系咁样，好 friend 嘅平时都。 阿勤而家逃之夭夭啦， 我已经同佢拆咗火噶啦，个心已经分离咗。咁跟住咧就系、是、去到嘅时候咧就发现啦，就系、是、你讲嗰啲啦，冇所谓嘅，我真系 OK 噶，咩都冇问题啦、 啊 okay, 啊。 你话事啦咁样。咁譬如即其中一个女仔啦 ，A 咁样啦，佢就计划好晒啲行程啊，咁啊第一日好开心嘅，去到嘅时候大家都落去 shopping 啦，咁样到第二日啦，吓点解都系 shopping 嘅？喂，唔系应该去玩下嗰啲咩独木舟啊嗰啲嘅咩？吓、 啊、 你话要玩独木舟咩？之前问你，你又话冇所谓嘅，咁我咪继续啊，我谂住冇所谓，咁我咪继续偏系行街咯，我冇谂住玩独木舟，我都唔系一个即系玩独木舟嘅人咁样，咁跟住大家就开始哦。咁都是但啦吓，嗰啲咧，是但啦吓，咁但系跟住到咗五日四夜嘅行程将近结束嘅时候啦，大家系无言以对翻嚟嘅时候咧，乘程机咧系冇讲过嘢咯。落机之后咧，简直系好似咧，即系情侣咧嗌大交分手之后咧，就唔想再相见咁样。佢哋真系翻咗嚟咧，我个朋友同我讲翻咧，系佢哋两个系冇嘢讲到咧。真系唔想讲嘢啦，连咧好似咧大家一齐搭程车，明明大家都住港岛区噶嘛，去程嘅时候一齐载嘅的士 都话约咗人系啦， 系啦，跟住就 话 唔使我有人嚟接啊，咁又唔知道边个人嚟接咯，去嘅时候都系自己去 喺地铁撞翻佢先骑你啊嘛， 好似隔咗都成大半年啦，系经中间啲朋友咧有啲嘅聚会咧，大家先再出翻嚟，但系都系唔可以再 friend 到啦，咁样咯，即 系 有少少悲哀啊，我觉得 系阿一哥，你九位胸襟广阔嘅男士有冇？ 呢啲問題咧嚇？ 咁梗係有嗌交啦， 我真係有、啊、 有少少嗌交嘅。 係、啊、為咗咩事？ 咦？喂，聽講話好多本台同事去過，邊個同邊個鬧交？ 唔係又唔好話嗌交，有啲小插曲發生咗嘅。 唔 係，因為我係 你哋想去公園，佢哋唔想去公園。 唔係，公園就個個都想去嘅。 喂，你哋去嗰公園好似好特別，好似就男人先去得咁樣。 隔離有間醫院添，嗰間公園。 真 係 小心啲啊！ 跟住之後，有個小插曲係因為嗰晚食完飯。咁我哋咧就喺度讨论究竟啊，唔系食完宵夜啊，三点几四点，咁然后就讨论究竟踩单车翻去呢个嘅民宿好啊，定系搭的士翻去民宿？ 几耐先？如果踩单车， 如果踩就十五分钟， 系 啦。如果坐的士嘅话咧， 就 五分钟，系啦。咁个价钱可能你踩单车咧，就其实有。唔係平好多嘅啫，因為一人租一架單車咧，可能都五六百 yen， 但如果你坐的士嘅話，一個人可能800 yen 左右，係啦，即其實價錢咪差好多，純粹大家攰唔攰同埋想唔 想喐， 係啦，另外一邊就會覺得喂，咁成班九個人浩浩蕩蕩一齊踩單車， 幾點鐘啊嗰陣時？ 凌晨三点几，系啦， 咁 就 人清梦呢班友， 系啦，咁就有呢啲少少拗叫嘅，就系、是、呢个位，咁但系坐的士咯，即系有呢啲，坐的士，咁最尾就一齐坐的士翻去， 坐的士啊， 系啦，咁有少少说话听，但系好快又冇事嘅， 例如。 咪寻日你话要坐的士嗰个地方咯，听日嗰个集合啦，即系咁样。 但系明明嗰啲多余说话可以唔讲嘅，系都要 recap 翻嗰句嘢。 系啦，但系最尾都冇嘢嘅，即系最尾都冇，因为我哋成班男人好早讲到明自己要咩嘅，即系例如我一早已经讲到明，我餐餐饭 就要买碟， 唔系系买碟啦，同埋我讲到明，我餐餐饭都要有啤酒嘅，系啦，咁就佢哋就所以拣嗰啲餐厅基本上都一定有嘅，咁又有啲人就话唔得，今晚一定要食烧肉。咁就嗰晚就真係食燒肉囉，同埋相對地麻甩佬好似又易化為啲嘅，即 係我又唔覺得一定係囉。你係咁啱九個男人都叫做可能大家都能夠呢即係退讓一步，如果唔係九個男人都可以好麻煩㗎。 你九個都有啲頭有啲面，費事返嚟俾人唱啦、 啊。我因為有人影咗擺上去社交平台。 咁因為呢我覺得呢夾啦，即係都活咗幾十年啦，我覺得去旅行呢揀腳呢係非常之重。非常重要嘅，因为咧嗱，即系个个嘅生活态度都好唔同。譬如头先，即系琴日阿一哥都讲，譬如佢太太可能觉得喂，我要去日本，梗系血拼啦，梗系七点起身食早餐，跟住就去扫货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喂一哥，佢中意想瞓到一点，我放假啊嘛。 自然想 咁其实喺事前咧，你系必须要洞悉到究竟嗰啲人啊。系，譬如真系冇所谓啊，定系其实有所谓啦、啊，或者佢个生活习性，譬如佢已经系真系系纯粹系想去买衫嘅，咁我又纯粹想去睇风景，即系主力想睇风景嘅，咁啊无谓一齐啦、即系斩拗教嘅，即系而家咧我去之前咧，我会盘算得相当之清楚先嘅，即系洞悉到系咪真系冇所谓先，因为我系真系冇所谓嘅。不过我嗰个冇所谓就系最好你都系冇所谓，即系因为我又唔想就人，即系譬如原来你有好多要求嘅，即系行军打仗咁嘅，咁啊唔好搞啦，系咪？ 因为今次都有大家有我称之为叫赛后检讨啦，因为我哋基本上分成三个小队去出发嘅。 即系进击嗰个公园， 唔系平日嘅活动， 公园好一致啊， 公园好 一致， 大家齐人系第一个齐人嘅活动嚟嘅，因为有啲系迟少少飞过去啊，剩啊，咁系齐人嘅活动， 都系为咗去个公园， 就系为咗个公园， 其实系。咪真係好好睇咧！ 其實冇嘢睇嘅，其實冇嘢睇，真係冇嘢睇。而家相對地，佢有啲措施出咗之後就冇咩睇嘅。 使唔使十八歲或者二十歲成年先睇得？ 唔使，我哋去廟街都唔需要十八歲，就係咁嘅原因咯。 即係去夜奔奔就唔使啫。係 啦， 係 啦，咁有啲嘢企咗喺度嘅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話分咗三個小隊，係因為有三個人咧就係專門睇運動嘢，有三個人咧就專睇潮牌嘢，有三個人就專睇玩具嘢。 哦， 咁我自己唯一即我话如果真係冇可能夹埋一齐去㗎嘛，即例如你睇潮牌我唔啱，我冇理由企喺度即係陪你三个钟，因为你知动接呢啲可能睇三四个钟㗎嘛。咁我话唯一嘅底线啦，就係大家一定要一齐食饭，同埋约咗八点钟食饭呢就唔好迟啦。咁我话我对上一次去旅行 都真係好湿滞，我真係好湿滞。 我所以点解呢同即系寻日咪话我嗰 team， 我系玩具嗰 team 啦，咁我就同行有个唱片公司嘅朋友叫肥伦啦，另外一个就系以前轻谈嘅主持阿子龙啦，咁我哋三个都喺度呻另一半去旅行嘅麻烦嘢嘅，咁我嗰个咧就讲咗佢两个添，咁我讲自己啦，我话我上次同太太去曼谷 嗌唯一一次个旅程嗌交系咩呢？就系食饭迟到啦。因为呢我哋先去咗唔知有个商场喺曼谷市中 CM Square 好似叫做大商场嘅。咁我觉得可以分开行，我唔介意分开行。咁佢睇佢啲女装嘢，我睇我啲运动嘢，或者我睇我其他嘢啦。咁我话咁大家对标喔、哦、个半钟头后就喺出面嗰间日本餐厅嗰度等 ,OK,OK。咁我咪预咗时间，然后我就早15分钟去攞位啦、打俾佢。我话你走几耐，喔、哦、我啱啱搵到间铺，你俾15分钟我已经知自己要咩㗎啦。我拎完就行得㗎啦。喔、哦、咁我排住队先喎。好啊好啊好啊，係啊。跟住我15分钟打佢，你点啊？哦，系啊，俾紧钱噶啦，俾紧钱噶啦，差唔多噶啦。哦，咁我入去坐住先啦。如果唔系，如果要再排过就好麻烦啦。礼拜五晚上，得得得，好冇问题。咁我带入咗去坐低咗十分钟睇咗 menu。哇，你去咗边？人哋已经问我哋落单未咯？佢话你嗌住嘢食先，嗌住嘢食先。因为啱啱咧个售货员咧话件货喺隔篱拎紧过嚟，拎紧过嚟。 啊，有呢啲嘢噶嘛？日本？ 唔系啊，泰国啊， 泰国有呢啲嘢嘅咩？ 我唔知啦。咁跟住之后，后屘又话喂，唔系，原来我冇钱，要过去揿一揿。你食住先，食住先。我话人哋嗰个放题系两个钟，我开始咗就冇得停㗎嘛，同埋我嗌咗成台嘢食啲嘢嚟到又唔新鮮咁樣啦。 咁結果係等咗幾耐呢？ 結果係等咗一個鐘頭兩個字㗎，差唔多。 唔係啊，因為好遠啊，即係嗰件貨運嚟都要啲時間㗎嘛。 我唔緊要，你早啲同我講，我咪揾第二間餐廳再食，或者我又再行下街先咯。 咦，隊長個樣好似有啲嘢講。 一哥，你結咗婚幾耐啊？ 我結咗婚3-4年。我仔幾大咪結咗婚幾耐咯？ 阿飛哥結婚幾耐？ 廿几年啦，唔止啦，系咪廿几年？ 好耐，嗱，啲九叔一定明。 九叔 朋友，你实在太年轻啦！你对于女士们讲十五分钟呢一样嘢，佢实在太年轻啦。 阿一，你 真系信啊！我话俾你知，嗱，你过多五年咧，你就可能同嗰啲啱啱新结婚嘅朋友讲，你老婆话十五分钟到啊，得啦，我哋行多个钟头先。 死啦！我可能系真系男人嚟嘅，因为我系好鬼憎人迟到噶，我都系要准时嗰啲 friend 嚟噶，即系你会计到噶嘛？ 我唔系嗱，我戴翻头盔先，即系我唔系话你哋唔啱，不过我已经适应咗 你哋唔啱， 即系话诶，你哋十五分钟得我，因为咧 预九个字咯， 因为咧小弟，哎，我紧听紧， 听紧啦，喂， 小弟嘅太太咧，佢个特色 系 佢又唔系好似阿一哥阿嫂咁样搬咁多嘅即系理由出嚟嘅。小弟太太嘅特色，佢唔戴表嘅。 哦，咁电话都有钟噶， 佢唔 会拎出嚟睇电话噶啦。 就点会攞个电话出嚟睇时间？ 唔系讲你坏话， 所以我已经嗱，即系头两年我完全好明白阿一哥嗰个心态。喂，你知啦，即系有时喺香港都系咧限时限后，又话要等够人先入得场嗰啲咧，即系两个人都要等够人先至入得场噶嘛。咁你去外国又系好似一哥话斋，譬如你放题有限时间啦，咁你唔通有时候自己烧住先咩？咁所以我已经咧即系经历咗无数次啫，得俾紧钱，净系未行入去啦。啊，得咗三十分钟，净系仲有两间未买啦。咁我咧，我宁愿咧就会喺。即系附近咧， 你就放题自己啦。 我即系揾间书局又好，揾个咖啡店坐到佢真系正式宣布，我而家真系行紧过嚟啦。我先 咁你先起身。 我嗰日同完阿子龙同埋肥伦讲咗呢个故事嘅时候咧，佢哋都系俾一样嘅反应，你太年轻啦。女人系咁嘅，系啊。 我唔敢讲，同埋个个都系咁。阿 V 唔系噶嘛。 唔系，我就因为我就都出现过呢一个情况嘅，年少嘅时候。但系调翻转咧，有时你等人嘅时候咧，都懵咧，你就会切身处地谂翻，哇，其实都唔系咁好啦，咁样。我不如直接讲啦，就喂，不如大家自己放题自己啦，就一个钟头翻嚟集合，就真系一个钟咯。咁但系你只要一个钟出现唔到，顶多都系争个五分钟、十分钟，咁你就会提前咧，系你出现唔到之前嘅十五分钟就话俾对方听。不过咧，关于呢一个脚咧去旅行咧，除咗嗱你自己 friend 嘅脚啦，更加另外一样嘢，因为我之前咧做过外游领队噶嘛，贪得意嘅时候、 哦、 考咗个牌嘅，嗰时咧贪得意咧就拣嗰啲咧自己好中意去嗰啲地方咧，又或者即系嗰啲黄山，你唔会俾钱去，咁但系你带团你咪可以去咯，系咪？ 系咪知道神盾啊？ 系跟住咧，发现咧原来有一啲人咧，佢参加咗豪华团，佢真系以为咧系豪华到系自己包晒架车同埋。包晒所有嘅嘢咯，我都试过见过啦，即系喂十点钟集合上车，你唔落嚟食早餐唔紧要，咁你十点钟自己上车咯，系咪啊？翻个旅游巴度，啊点十点啊？我哋俾五分钟 buffer 位佢，10:05咧，点解都未出现嘅时候咧，就打上去诶419间房，我哋喂陈太，系你哋落嚟未啊？ 诶、欸，你扮得好似啊！ 跟住咪嗰只，喂陈太落嚟未啊？你好啊，叶小姐啊，诶瞓紧觉啊未？我哋唔落嚟啦，哦，咦我哋出发噶咯。 我今日唔跟你哋去啦，几点钟翻嚟接我啊？吓，几点钟翻嚟接你？我哋去完之后夜晚先翻嚟噶咯。咁你可以安排架车翻嚟接我噶，咁样吓我话唔好意思，我哋架车真系唔会翻嚟噶啦。 我投诉你。 咁即系点啊？即无啦啦醒咗，咁即系点啊？即系话唔翻嚟接你咯，或者你睇下点样，你哋自己安排噶啦，晏昼下咁样。哇，跟住我会发觉咧，全程咧佢哋。陳生同埋陳太咧，佢哋都係以為自己咧係請咗我做私人嗰、那個，即 係助理， 係啦，助理咁樣去。佢成日都遲到，上車都遲到，成班人都覺得好好恨心。 佢仲有冇俾貼士你啊？ 有啊，唔係嗱，我本身 係公數嘅貼士定係 唔 係定係俾多你啊？ 在那個年代是不夠吃一個麥當勞的、 哎、 老麥的是不夠的、 但因為他有個規矩通常說一日就40元五日就兩塊啦就是建議、 那個、他都給了的他都有給的但其實我們這些服務態度這麼好是應該值得獎過就是老麥的嘛他是沒有咯我只是記得這麼多 哎呀這些正啊這些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是不是做了多久、 我嗰時係夾住做貪得意，咪話有時間去做嘅，都有成四五年嘅時間。係啊，咁一路就續咗牌咁，但係疫情咧，因為懷念自己真係好多年唔會有時間去帶啦，同埋要八卦嘅嘢都已經八卦夠啦，咁樣咁就冇再續啦個牌咁樣咯。 其實小弟都曾經做過嘉賓領隊嘅，都有好多嘢值得分享。睇下有冇機會 去公園啊，去日本。 带住三四十个女士们去 shopping 咁解啫。 哇，正啊呢、這个， 好刺激噶，有机会再分享 一下。好啊好啊。寻晚响东急碰正个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啊讲假，趣怪又特别，直头日本化。求爱敢死队，我属于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戴起副紫色太阳镜，人就潇洒。百五磅利利，实行大轰炸。Hello， 空难话，小姐你好吗 ？What a show， Hong Kong no much this。Anatawa， 多特莫卡哇伊，实行用夹文跟佢 friend 下。跳上架途优塔，去晚饭直落，共舞于卡萨靓卡，趁高兴飞身上台唱 ，Careless whispers， 再散步月下，连随幻想下，取走娃娃，即刻就变晒身价，洗衫煲汤，抌骨碟背脊递茶，1997，嗰阵冇有洗怕，实行志愿叔开间 sushi bar。叫甜姑喇，佢叫立立杂杂似新鬼咁豪华，嗌找数3008，成份身家，佢笑住仲话，陪佢翻 lobby 企正个日本爸爸，佢眼啊骨骨大喝声，眼肉啊，阿女佢今年唔够16.5，佢见到十段，话同我练下。呢首歌送俾一个嘅系，有冇 feel 啊？ 有 feel， 今次见到有冇 feel？ 有 feel， 有 feel， 都仲系有嘅。 我哋话下次再去多次就系专门去睇风景嘅， 系好睇嘅， 好好睇，好睇。 系咩？ 系啊，最美嘅风景喺街头啊嘛，我哋话。 哦，啊，我真系冇乜见过好嘢。 诶，我啱噶嘛。 你下次咪 join 埋一齐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8: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对于珠海有汽车撞向人群造成35死43人伤的案件，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案件性质极其恶劣，要全力救治伤者，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善后工作，要依法严惩凶手。习近平又表示，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作出批示，要稳妥做好善后，尽快查明案件并依法严惩凶手。中央已派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工作，广东省及珠海市政全力做好伤员救治、案件侦办及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正午12点。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图兹或在星期四早上在本港以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届时图兹的强度、烈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一名38岁女子在内地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怀疑因注射导致中毒，先后在内地医院及北区医院求医，目前留院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子过往健康良好，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她在上个月27日在东莞接受声称肉毒杆菌毒素注射，但她未能确定有关注射人员的专业资格。两日后出现四肢乏力、吞咽困难和双眼局部下垂，本月3日到东莞一间医院求诊，同日入院。经治疗后因为症状持续，本月8日到北区医院求诊，同日入院。中心已经将个案通报内地有关当局，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中。屯门友爱村日前发生命案，一名34岁男子死亡。案中三名男子被控谋杀罪，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至出年3月18日再讯，以待警方调查及检取闭路电视片段。三名被告还押。三名被告由58至63岁，被控在本月10日在友爱村友爱街市对开，同另一名男子谋杀男事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图兹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在北纬19.4度、东经117.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及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风势增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及涌浪。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机场三跑系统就会在今个月28日就会启用了。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 客流呢即是陆续一路增加，我们是既然是利用我们的优势呢，是增加航点啊，这个也重要的。 香港物流协会会长袁美仪， 有了这个航权，更加容易的吸引一些商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在吉林省长春、白山、胶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的成果。除了剧中林区环境， 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的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好，集队， 集队。 是集队 集队 啦。我哋嘅新队员啦，即係已经熟習咗我哋嘅玩法啦。咁嚟到第二日啦，咁我哋呢今日呢就勇闯咗呢个地方啦，可以话係我哋如入无人之境啦。呢个就係咩地方呢？阿 V 你介绍下先。 位于荃湾德华街嘅荃湾天主教小学係我嘅母校，我喺度生活咗同埋學習咗6年咁耐㗎啦。 係、哦、小学嚟嘅。 小学嚟㗎係啊，因为点解呢嗰时好兴插班生㗎。我有啲同学仔呢就一起读咗6年，有啲呢就3年级、4年级插班。咁所以呢，但我係由1年级读到6年级嘅。 哦，哇，真係啊，阿一哥嚟到呢啲新界区嘅学校感觉点啊？ 我觉得有啲神奇，因为小弟间小学系喺呢个嘅佛教中华康山，即系喺呢个南丰新村再上系啦。咁然后咧，我第一次见到一间小学，咦有教堂、啊，因为我嗰间就佛教学校啦，咁所以就咦好神奇。同埋佢楞到我见到而家系楞住间幼稚园噶嘛。 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噶，圣母幼稚园咧都系黐埋咗呢个荃湾天主教小学一齐噶。咁、哦、所以如果咧自定一条龙服务嘅话咧，就先去咗呢一个圣母幼稚园，再入嚟荃湾天主教小学嘅。 而家一条龙服务好兴啊！我呢排都揾紧啲一条龙服务 啊！我哋系自制一条龙啊嘛，自己自制一条龙。 诶、哎，其实嗰阵时都有嘅，我哋嗰餐叫做唔系叫一条龙，我哋嗰阵时叫直 升， 系啦。 你讲完我先至记得，我好似麻麻地呢一个唔熟习啊，因为我后少少嘛个年代。 差唔多。好啦，诶，讲呢啲，系阿张文烈咧，去到人哋嘅母校， 我觉得人哋嘅母校真系唔知点解系隔篱饭香嘅，因为我嗰时嗰间 申请啲 系啊，因为同埋咧，我嗰时嗰小学， 你意思系你另外嗰一个女朋友？ 冇噶，冇，从来都系得一个女朋友嘅啫，就好似读小学咁啊，从来都系得一间冇转过小学嘅。讲翻小学咧，小学嗰阵时咧，我系要上山嘅，因为我嗰时系喺西环嘅圣公会女明才小学，咁啊最记。得嗰条斜路叫嘉惠民道，呢世都记得。哇，斜到咧，辛苦到咧，行上去。但我见呢度咧平路嚟嘅，而且交通非常方便啊，咁所以系几羡慕嘅，同埋好新净嘅。 但我唔明啦，你就喺东区长大，走到西环读书， 系 跟住阿 V 就喺深井长大，走到嚟荃湾读书，有乜解救咧？ 唔系， 我都系跑马地长大，但系走去北角读书，系我都未讲。 觉得咪就系咧，出咗醒去读书咧，先至个感觉正啲。喂，我呢间小学啊，都未系经典啦。我嗰时喺深井住嘅时候咧，幼稚园咧，除咗喺深井嗰、那个即系幼稚园读过之外啦，喺荃湾昆池幼稚园读过啦，亦都阿妈带过去九龙城浸信会幼稚园嗰度读过，差馆嗰度隔篱嗰度咯。咁、我谂下，咦，点解自己要去？去咁遠，同埋阿媽咧係需要咧帶備啲積冷衫嘅工具咧。嗰時因為帶咗我哋出去，你冇能翻轉頭啦嘛。咁、咧就坐喺公園嗰度做積女、積積服、積積咁樣咧，積到我哋放學咁啊，接翻我哋翻屋企咯。係啊，真 係聽人哋阿媽 唔係，但我想講呢個得一個原因嘅。就是因為附近的幼稚園和小學都不收，所以要去遠啲讀。 我唔係㗎，佢哋爭住收我㗎嗰時。 因為我細個就係咁樣，因為附近啲小學唔收我，所以要去遠啲讀咁樣。 咁我咧就反而咧有少許嘅親切感嘅，就因為我都係讀天主教小學啦。咁啊又比鄰咧都係有一間聖堂嘅，因為咧嗰間學校好細，咁所以咧嗰、那間小學咧就要好多時就會借咗個聖堂嘅禮堂咧，就譬如俾我哋上 PE 堂啊、集隊啊、各樣各樣嘅。咁啊而家 仲喺度嘅就係喺呢個北角建華街嘅聖猶大堂啦。咁啊，而家咧就係以前要叫聖丁德小學啦，咁而家咧就變翻聖猶大堂嘅附屬嘅小學啦。以我所知係咁樣樣啊。咁所以咧，我見到呢度嘅佈置咧，譬如天主教嘅裝飾啊、啲畫啊，仲有一樣嘢，阿 V 你一定有印象嘅，香港人好熟悉香港明愛慈善抽獎券。我哋第一代咧，佢個抽獎券嗰度係有層樓喺度㗎，即係譬如咧係屯門唔知有搭樓，如果你抽中咗頭獎，就有機會得到呢個屯門嘅唔知乜乜乜乜，即嗰時屯門咧係一個新發展嘅衛星城市，係啦，就即係最遠嘅啦，已經住到咁咧，就唔知總值就30萬咁樣，點樣定十幾萬咁樣樣。咁嗰陣時咧，大家又喂有機會抽到樓啊，買獎券啦，就唔知1蚊定2蚊一張，咁就斷搭斷搭咁賣嘅咁樣樣喎。你有冇買過？ 有啊，有，我應該係有負責買過同埋有負責去賣過嘅咁樣噶嘛。因為始終咧，你知啦，小學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咩嗰啲咩小風隊啊，我唔記得咗係、 風紀隊啊嘛。 係唔係啊？唔係風 小狼隊啊？ 係啊，你要另外著制服，要另外買㗎。咁跟住 安全隊嗰啲 friend， 類似嗰啲 friend 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會咧有一個使命同埋任務咧去做呢件事噶。咁而咧頭先你去望向呢個方向，咪即係呢一個咧聖母幼稚園嗰、那個即係禮堂嘅咁樣。其實咧，你知唔知我哋細個入到去嘅時候咧，最曳嗰啲男生啦，入到去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咧？就會俾阿聖母像咧，嗰種威嚴咧震攝住嘅，佢哋就唔會曳同埋唔敢亂搞嘢噶 啦。咁、哦、你有冇幫手參與過嗰啲賣物會啊？ 我絕對係冇啦。 我哋有嘅，因為賣物會咧，即係顧名思義啊，就係除咗賣獎券俾人之外咧，就係賣物啊嘛。咁就要其實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咧，就係而家咧又美其名就叫回收啊，或者咩二手捐贈啊。賣物會嘅另一個即係當時嗰個意義就係你將屋企一啲嘢攞出去賣，或者另一種咧就係喺學校咧，大家就要幫手做好多勞作，因為咧賣物會佢係好似一個街會咁樣樣嘅，譬如咧揾個球場，養一個球場咁樣啦，咁就有一堆咧可能嗰啲學校啊，或者即係該教會嘅學校咧，就擺檔啦，好似年宵花市咁、哦。不過 好似而家嘅 Carousel 咁樣咧， 唔係直情係似花市。咁跟住大家咧就各出其謀啦，我哋可能整啲手工啊，整啲藝術品啊，畫幅畫啊，就希望大家去買，然後就幫呢個明愛籌款咁樣樣嘅。咁所以我哋嗰陣時每一年咧，嗰啲即係美術好叻啊，或者手工好叻嗰啲同學仔咧，就要幫手整嘢去賣啊，或者你又要將屋企有啲書攞去捐啊，各樣就去參與呢個賣物會啦。 我就記得自己咧有參與過整啲嘢拎嚟賣，但我唔記得咗係拎去邊度賣啦。咁咧就係、是用嗰啲新鮮嗰啲葉咧嚟到織草蜢咯。有導師教我哋織嘅。咁咧其實咧嗰啲 草蜢，但甜於心中。草蜢 但甜於心中。 你織咗蔡傑出嚟啦。 好記得咧，每織到隻手損曬嘅，因為嗰隻葉我唔記得叫咩名，好長嘅咧，路邊野生嗰啲咧。你如果咧就咁用手去一掹佢咧，哇！佢係戒到你頭破血流，好似 A4 紙成沓戒你隻手咁樣咯。咁我記得咧，哇！織草蜢咧，我係好開心，同埋咧整嗰啲咩啊，嗰啲禮物上邊咧嗰啲花球啊，用絲帶嚟到整嗰啲咧。咁嗰時咧， 你整㗎？ 有啊，我而家仲記得點樣整㗎、哦。我買卷絲帶翻嚟整俾你哋睇啊。 係，幫幫手 呢個真係年代唔同。我哋嗰個年代咧， 冇嘢講啦。 唔係啊，我哋都要整嘢嘅，但我哋咧係穿珠仔啊，即唔知有段時間咪好興攞啲嗰啲。膠珠即係又穿個紅仔，係啦，穿咗個紅仔或者穿朵花出嚟攞去賣。 簽個名， 好似冇簽名， 穿 A 字母嘛。 但係通常會整一個立體嘅紅公仔啊，有段時間好興嗰啲咧，然後有個鎖匙扣咁樣攞去賣嘅，係、啊、 你都唔係攞去賣嘅。 我哋嗰年代已經見到 你食女仔 啦， 估到你諗嘢啦。 小學美式嘅，小學美式嘅。 喂，我小學咧反而又唔係，冇一哥講到話淨係穿珠仔，我真係攞啲藤竹咧，可能中秋節咧真係整啲燈籠咧，然之後送俾。即其他嗰啲慈善機構啊，幫下啲朋友仔咁樣咯。 好啦，我哋咧講咗咁耐啊，依個係人哋嘅主場嚟，我哋關心翻我哋嘅本週嘅嘉賓阿 V 先啦，係啦。呢度寫住咩啊？多元學習展潛能，主因滋養育全人。好啦， 急口令我哋讀到 新質新產力啊，可以話係係啦。我哋即同阿 V 咧就新裝飾啦，咁啊聽眾亦都係新裝飾啦。我哋不如咧俾一首歌嘅時間，大家估下究竟當年葉允兒啊喺呢間小學入邊啊？最熱衷嗱，我哋而家見到又有球場，有籃球場，又有波地，又有教會。究竟啊，佢當年最擅長展潛能嘅係乜嘢呢？我哋俾一首歌嘅時間，俾各位聽眾同埋我哋三隻嘢估下，究竟阿 V 啊最耍家嘅係咪破地獄呢？我哋一陣間咧翻嚟咧，就同大家開估啦。 我做半夜漆黑中失縮，街角那隻可憐蟲踏入午夜，穿梭於激光。翻滚似个小幻童，陈志峰，今已。 千个梦。看今晚的霓虹，亦被我牵引入梦，能令到沉寂心灵难自控。每股冰冷寒流，遇着我都失踪，带领这一切，全人类也来舞动。在午夜草蜢弹跳于激光中，草蜢弹跳于心窝中，奔放自由交通秒电流莫理世或冬，仍记住草蜢弹跳于激光中，草蜢弹跳于心窝中，请你共来交出你热情逐个梦，共跳入高 好。咁今日嘅题目就系咁，叶蕴仪啊喺呢个荃湾天主教小学入边，当年最擅长嘅系做乜嘢咧？有冇贴士啊？ 草蜢弹跳于激光中。嗱咁嘅，而家眼见咧，你会见到呢个篮球场啊嗰啲咧，全部唔关事嘅。喺、哦、你而家咧目视咧右手边呢个方向，你咪见到有个洗手间啊，有啲种咗花束树木喺度啊。其实以前呢一度咧系一个露天嘅地方，冇呢栋 building 喺度噶，冇呢栋建筑物噶。我读书嘅时候， 我啱啱查到啊，呢栋建筑物喺2001年先有嘅。 我肯定。 咦，冇理由噶，我 V 应该2003年先读完小学噶。 咁我唔是啊，因为佢唔系好读书嗰阵时啊。 2001年嘅时候咧，系我个仔出世嗰年。咁咧呢个位嘅时候咧，嗰时露天系放咗一啲装置喺度，就俾我哋咧放学啊，又或者小息嘅时候咧可以嚟玩。而大家见到而家放晒树木呢啲地方咧，即系喺嗰个围墙、嗰、那个围栏，其实啱啱里边咧系有好多一啲公园凳喺度噶。就我哋咧即系一小息嘅时候就趴晒去霸位啊，霸嚟玩橡筋绳啊，跟住嗰啲嘢食啊铺晒喺度啊，咁样嘅。咁所以咧，我擅长嘅项目咧系。就是呢一栋嘅 building 以前嘅地方嗰度， 即系个前身，佢系喺度做乜咧？ 户外嘅 装置嘅，仲要 系我估先啦， 系啊，你先，你先啦， 有嘅。 嗱，话说啦，即系我哋之前啊喺老豆嗰度啊访问咗阿萧教练啊，阿萧 Sir， 萧 Sir 啊，就成日都讲啊，早期咧接触啲学校啊打排球，通常都系女生多嘅， 系 咁又有到空地喺度。头先阿 V 又话有啲咩凳啊，又话大家又霸位又成咧。咁啊，睇個款咧，呢笪空地以前攞嚟打排球。咁啊，當年有啲排球女將啊，青春火花啊，咩離心獨劈啊，我相信葉蕴儀個款佢而家跳緊啦。我思怡佢係打排球嘅。 係啦，好啦，即係小弟覺得啦，因為阿 V 咧佢比較擅長啲同生命有關嘅嘢啊， 就係、是、破地入身 係咪？咁以前未咁快學識嘅，同埋咧以前啲小學咧好興咧就係有個空地，然後就養金魚嘅。 金魚咩？唔係 鬧。我第一次， 有時有啲動物仔咁樣噶嘛，咁可能有啲金魚啊、倉鼠啊成，所以我覺得佢最擅長係咩啊？養金魚。 第一次聽。小弟咧就覺得佢話有裝置嚟講咧，會唔會係一啲有啲發球機嘅嘢咧？我諗住係乒乓 球。咩年代啊？先 我個年代就係諗到呢啲。我覺得係 VB 打乒乓波， 你打電腦， 所以我估係乒乓波。 乒乓波台係喺你後邊室內嗰個地方㗎。 我係翻得啦，我翻得啦。 好啦，咁究竟真正嘅答案係咩咧？ 一定係養金魚啊！ 好啦，我揭曉啦。除咗養金魚唔係之外咧，你哋講嘅全部都唔係。 哎呀！ 我要揭曉啦。嗰、那個位置咧係有一個叫做 A 字架嘅嘢。A 字架咧係 打斜嗰啲擒上嗰啲啊， 斜擒上去嗰啲。咁我哋個玩法係點咧？因為太簡單啦嘛，你掛兩隻手臂上去喺度爬爬下，有咩即係難度啫？我哋點樣玩法咧？就係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家長們咧就要有指引嘅，就千萬模仿啦。咁我哋咧首先將兩隻手咧找住一條通先啦，將只腳離地，咁跟住咧就將兩隻腳咧勾埋上去咧隻手嘅側邊，咁跟住咧就翻行倒吊咁樣再。 再落嚟再旋转咁样嘅，系啦，每日都练住呢个动作。 呢啲托马先 系我哋之前 奥运， 我哋之前嗰个嘉宾阿江道海师傅，佢细个学杂耍咧就学呢啲 奥运项目嚟嘅。对于我嚟讲，我俾9.5分。 等先，点解你会咁玩呢啲嘢嘅？ 其实因为我咧不嬲都几男仔头噶嘛，咁咧嗰时个 A 字架咧基本上都系男同学啦喺嗰度玩多嘅，咁啊女同学咧就喺即系嗰啲长凳咧嗰啲方向嗰度咧就喺度咧就即象跟绳同埋跳象跟绳嘅。你知即象跟绳都系一个娱乐嚟噶嘛，好玩噶嘛。咁但系咧我觉得哇，等到你即都好闷啫，咁去跑过去玩下个 A 字架先啦咁样。但系其实咧而家谂翻起咧，其实嗰啲动作都系有啲危险性同埋有啲难度喺度啊。但系嗰时真系唔识惊噶，仲要嗰啲系喂，而家你见到铺咗呢啲地都还好啲，嗰时系硬掘石屎地嚟噶。 哦，系啊，即系嗰啲会磨姜嗰啲地嚟嘅，应该系。 我哋以前真系好狼嘅，即系我哋有边间学校，我哋嗰个年代唔系石屎地嘅，边有而家我哋企喺啲胶啊？嗰时我哋喺石屎地度就求其围几个雪糕桶，冇啊，摆几支水喺度就踢波噶嘛。咁我哋着住白饭鱼就咁就踢噶啦嘛。哇，好多时嗰啲脚趾公啊、脚趾尾拉西一扯落笪地度，嗰对白饭鱼就穿啦。跟住就你噶啦嘛， 冇啊，血都流晒，跟住对白饭鱼咧就即系有啲血痕喺度咁啊！我哋都试过咧，见过啦，因为咧啲男仔咧唔想再买嗰对鞋，因为阿妈闹啊嘛会，咁啊照着咧嗰对穿咗窿噶啦，咁但系佢哋就会咧用啲笔咧画好多花落去嗰对白饭。 哦，系啊，我等奶茄落去。喂，你有冇试过跌落嚟啊？喺度？ 有嘅，真系都有嘅。咁但系就我记得唔系好伤噶咯，即系揞住最多擦损少少咁样翻屋企，咁阿妈就会话两句，咁第二日咪翻嚟又系照爬咁嗰只咯。 哦，咁读书嗰方面又点啊？ 啊，读书嗰方面，我其实小学阶段系 O K 噶 ，O K 成点先？ 唔系，即系嗰啲中英数都系 A 嘅，咁嗰啲体育咧都系 O K 嘅，因为我个人比较即系唔坐唔定啊嘛，所以玩运动项目 O K 嘅。咁成绩方面，通常咧就会咁嘅，一至十咧，老师系会班里边朗读出嚟噶。啊，第一刘伟恒，第二第三咧就系 Jeremy 咁样嘅。咁但系我记得好有一次，因为通常我都系前十名之内噶嘛。喂，有一次读到第十都冇我啦，哇！简直个心咧跌咗落嚟咁样啊！可能咧，我记得班主任咧当时见到我个样咧好失落啊。嗯，我记得咧佢吸埋原本簿之后咧，哇！我系直情咧个样我谂系俾佢见到咧就系好惨咁样啦。跟住佢突然间拎翻开本簿就系第十一叶蕴仪咁样，哇！我直情觉得哇，即系原来仲喺个边缘嗰度。如果我再跌后啲嘅话咧，我谂我会几唔开心。 但系你系好胜嘅，真系细细个。 我其实唔觉过自己，我成日觉得是但咯。 我哋三个试过。考十一次上边未啊？ 有，我中学考过全级第一噶。 得唔同佢讲嘢？ 冇，我冇试过。我通常我都系是但嘅， 我都冇试过耶。 我又唔好胜，同埋我唔会追赶啲成绩嘅。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因为呢件事系一路以嚟，我记得系发生喺六年级嘅，由一年级到六年级系未试过跌出十大噶嘛，系咪先？ 好才生咧， 唔系我都系投四十嘅咋，都系系咯，投四十。全級投四十，因為要投四十，因為尤其是小五、小六咧，我嗰年代同張明嗰年代就係，因為要唔知投四十你先可以 精英班嗰啲係嘛？ 係啦，然後你再揀，因為咧會問定哦，附近邊幾間 Band One 學校佢個收生要幾多名先至穩陣，咁所以我就要追呢啲咯。我跟住嗰時已經情分時下，咪叫 要 係類似嗰啲咁樣咯，係啊，我哋就追呢啲咯。如果唔係我以前好似係全級130几名嘅，我係。我头四年都系全级130几名，系唔知点解中学无啦啦考第一咯，好易啫，其实都系。 个窍开咗嘅时候，啲嘢就翻咗嚟噶啦，唔需要跟。 德国人你， 我冇 同我差唔多啦。有冇试过去到一个叫做临班边缘嘅？ 我冇，我直头试过去咗一个系俾人抛弃嘅边缘噶啦。因为咧嗰时有分 A 班就系嗰啲精英班啦 ，E 班嗰啲系被放弃嗰一群嘅。咁我嗰时就系 E 班嗰啲啦。咁嗰时咧仲要系训导主任做班主任嘅。 咁就直头训导主任都搞我哋唔掂嗰只，咁可想而知我哋嗰时个读书情况有几差。 好啦，嗱，咁我哋咧就即系企咗喺阿 V 嗰间母校入边咧，企正喺个篮球场中间，讲咗成半粒钟嘢都冇人理我哋噶，证明呢度真系治安好。 所以 令人结啦。 我建议大家而家听紧收音机可以做一样嘢，就系、是、麻烦去翻呢间学校嘅维基百科嗰度加翻著名校友，加翻阿 V 落去。 因為我發現著名校友就關心言嘅。 我自己都唔 係呢間，原來你有心啊！ 荃灣天主教小學係啊， 係咯係咯， 一所位於荃灣德華街。 著名 校 友 哇！我哋播翻首關心言嘅歌。我哋呢個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可以再深入啲，係啊，即係咧睇下一啲借校園、借班房、借走廊、借禮堂，睇下 V 咧仲有啲咩回憶喺度。咁我哋咧聽首歌先。一陣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由阿葉韻兒咧就親自帶隊潛入佢嘅母校啊！ 怎么关手机，我也不太懂。跟你六年生活，一夜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思绪。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被？上次在谷底如何沉落最理想后，刻意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有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一起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外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早日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生与死，当我突然醒悟，身在客厅，才知身边搭客很是你。原来你一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我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另外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 哦、真的挺好，我們在個學校那裡談了這麼久，沒人理我們， 證明這間學校好咯。 好、啊、 好好、啊、 地靈人傑、啊、 好到不得了、 啊是啊、接下來回來還講、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之前有一集呢，蕭叔叔同大家讲过 Donald Trump 嘅 campaign 用嘅一啲字。咁今日呢就讲一讲佢嘅对手 Kamala Harris 呢，佢用过啲乜嘢特别嘅字眼呢。其中一个呢喺佢哋嘅 campaign 里面成日都听到嘅一个字呢，就係、是、话 Donald Trump 系一个 convicted felon, convicted felon, C-O-N-V-I-C-T-E-D, 一个被定罪嘅，虽然未判这个刑罚啦，一个 convicted felon, F-E-L-O-N, 一个美国的法律的 system 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字来的，一个 felon, 即是一个 commit 了一个 felony, 一个相对比较重罪的一个罪啦 ,ok? 英国呢，我们一个 criminal offense 这样啦，但一个比较严重一点的一个 felony, F-E-L-O-N-Y, 这个罪就是一个 felony, 而那个犯这个罪的人就是叫 felon, 成日会听到喺民主党嘅 campaign 里面就会话 Donald Trump 系 a convicted felon， how can we have a convicted felon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咁样咧？我哋点可以美国系用一个被定罪嘅罪犯、重罪犯嚟做我哋国家嘅元首咧？另外仲有一个 expression 就系话 Donald Trump 咧就系 fascist，个意思就系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啦。通常咧，如果字典讲咧，都系讲系一个右翼嘅专制嘅人，一个右翼嘅专制嘅政治体系，一个 fascism 啦。一个 fascist 咧就系一个相信呢一啲咁嘅主义嘅一个人 fascist。我哋下一集咧再讲多几个同今次嘅选举有关嘅字。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o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歐庭，區區庭。 好啦，咁嚟到第二部分咧，我哋经验就细声啲嚟噶。点 解要细声？ 唔系因为已经入咗去，我哋真系入咗去 礼堂系嘛？ 系啊，我哋入咗去咧，阿 V 间小学个礼堂嗰度，呢度有咩回忆咧？阿 V， 其实咧，我哋个礼堂咧唔似得而家啲咁样有晒话原本好多嘅设施啊，嗰啲冷气啊、风扇啊，以前咧呢度系乜都冇噶，连呢度趟门都冇噶，即系风吹雨打，我哋排队好少啊。朝头早咧喺出边后巷嗰度排完队入嚟咧，若果咧啲风啊、啲雨吹入嚟咧，我哋会成班腾喉哟，跟住咧后边出入嚟就吞钱哟咁样嘅，跟住校长就会企喺个台上边话唔好嘈，安静咁样嘅。咁啊，而家你见到咧就系、是、嗱，你都望到噶，地下咧有晒啲 mark 噶，五 A 五 B 五 C 六 A 六 B 六 C 咁样啦。咁每一级佢系有三班嘅啫，即系根据呢、這、一个即系校址咧，佢唔系太大嘅班房啊嘛。咁跟住你望到呢度右手边前方呢一度咧，而家阿一企喺嗰边个位置嗰度咧，其实以前呢度咧系风魔万千少女少男嘅地方嚟噶。 系咩啊？ 佢唔系韩星出现嘅地方。佢係小賣部，係、哦、啊，佢個小賣部好正嘅，有個肥哥哥咧，咁佢就會有維拉奶賣嘅，咁啊，尤其是冬天會有熱 學校維拉奶係好受歡迎嘅，係啊，熱維他奶尤其是 咁咧要沖落嚟嘅，佢有嗰啲咧罐咧擺住每一樣嘅食物咁啊啦，糖就唔知五毫一蚊咁啊啦， 有真真嘅。 有梗係有啦， 一定有真真， 一定要有啊咁樣。咁但係哥哥好好嘅喎，又唔知點解咧，佢間唔中咧，大概一個月到咧，可能我幫襯得多，佢就會請我食啲小食噶啦，就暗揀就話唔好話俾佢阿媽聽嘅，因為阿媽成日喺後面都喺度賣緊嘢嘛，佢就眨曬眼就執落嚟俾我咁樣。 咦？佢係咪對你有啲萬千寵愛嗰啲啊？ 我唔識啊，嗰時太細啦，我向佢單眼噶。 但小賣部係有熟食噶嘛，即係都、 有魚蛋咯，有魚蛋嘅。燒賣唔興嘅， 因為我而家行過去睄一睄咧，我唔知係咪改建咗啊！而家好勁啊！而家啲名叫綠色廚房啊！ 哎呀， 哇！咩叫綠色廚房啊？ 就係種草 嘅，唔係就係俾啲學生訂午飯嘅嗰啲咯。所以有張 form 咧，我見到就係而家啲小學生晏晝會食啲咩啊？即係嗰啲 show me your love 飯啊，食啊嗰啲嘢。 豆腐火腩啊， 豆腐火腩應該唔健康，所以要綠色先健康，要多啲。 因為我哋以前我同阿 V 嗰個年代咧，我相信咧就。你咪翻上下晝 嘅，上下晝係我翻下晝 嘅。我係一年上一年下嘅，咁、所以就冇食飯呢件事，因為而家先至有叫全日制小學啦。咁兩位你哋有冇經歷過食飯嘅小學年代咧？ 我都冇啊，我都係上下晝嘅。跟住我通常咧最有記憶喺小食部咧，就係、因為當陣時咧好平嘅嗰啲肉醬意粉，我最中意咧就係食肉醬意粉嘅，好似四蚊定五蚊就有一大兜。 但有冇肉醬嘅先定係其實意粉都 好足料㗎，啲肉醬基本上成個面都係肉醬嚟嘅。咁嗰時食咧就食到成身都係橙色嘅，咁所以次次翻屋企咧都俾阿媽 啦。又食肉醬意粉啦、咁樣， 叫你抹嘴㗎啦。 係啦，又唔抹嘴，又成件衫都係。 係，阿一哥咧夾到咩？ 而家唔係叫肉醬意粉啦，而家叫意式肉醬意粉。 有冇美式肉醬同埋日式？ 唔係可能唔係佢真係又寫咩日式雞扒照燒雞飯嘅，即係全部 多兩隻字啫。 唔係咁唔同啲嘅，你 feel 到係你 馳名馳名揚州炒飯啦。 商業市場就賣貴幾蚊㗎， 巧手乾炒牛河咁樣，我都明嘅。 喂，但係 我咧未試過即係喺學校咁樣食飯啦，但係我啲仔女大啦嘛，咁嗰時佢小學嘅階段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喺學校嗌飯嘅。咁我哋咧就會負責去家長可以舉手去示範噶嘛，係、 哦、 啦，可以試下。如果佢換供應商嘅時候咧，跟住咧就可以幫佢試下啦。但係其實嗰件事唔得㗎，嗰件事咧， 你係咪嗰啲即係 家教？ 你咪咩 ETA 啊？係咪你啲款式？ 冇，我冇試過做，係啦、哦，我冇試過做。但係咧，如果係關於即係孩子的福利嘅時候咧，某啲情況底下示範嗰啲，我就會去試嘅、哦。但係咧，當然啦，阿仔翻嚟嘅回響都係話咧，啲、啊、飯好難食啊咁啊。 即係因為佢哋我嗰年代就都係中學先至有嗰啲中午食飯啦，小學都係要留喺翻屋企食嘅。但我估因為咧，佢係通常要早一個鐘擺定喺學校門口， 啊、 再送過嚟，咁即係換言之又提早好多整咯。咁所以如果呢間學校即係佢個綠色廚房係新鮮，叫嗰日朝頭早先整，可能會好少少嘅。 我就冇你哋咁幸福嘅，因為我係都係一個貧苦嘅年代啦。咁如果大家有聽省下流程都知道咧，小弟係家貧啦。咁我媽又好對我嚟講係相當之孤寒啦，可以咁講啦。即係每日只係得一蚊零用錢嘅啫，而買包薯片係要過二噶。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啊。汽水是過四的，咁換句話講咧，我每一日咧係不能夠有一個錢咧，係能夠喺個小食部度買到任何嘢食，冇錯啦。咁所以我就係嗰啲即係至少啊，喺個操場度乞啊，行乞，喂，請我食一塊啊！ 喂，你都叫有一蚊啦、啊，我連一蚊都冇啊！ 哎呀，你有 credit card 嘛，有辦法通啊嘛。 但係你啲同學咧，會唔會嗱見到咁樣都好 得意嘅？你每一間學校真係社會嘅縮影，你梗有一啲好似我呢啲咧，就係要去乞讨食物嘅同学仔啦，亦都有一班好慷慨，我哋所谓嘅俗称当年叫做有钱仔嘅同学，佢哋咧就好慷慨嘅，佢哋唔单止系买一包自己食，可能会买够两包， 请埋 各位兄弟食嘅。咁呢啲同学咧，我哋就最中意巴结噶啦，啊， 亦都系吓同嗰啲叫咩齐心有饭食啊嘛。 不过使唔使帮佢做功课嗰啲嘅咧？ 啊，唔使噶，你只要话，哎呀，你真系好人啊，哎呀，你真系好啊，边个 Andy， 你真系好嘅啫，咁佢就好开心。 唔系啊，我觉得咧嗰个年代咧，啲同学仔咧纯真。啲嘅，冇話而家可能佢哋接觸嘅世界裏邊咧，太多功利嘢啦，係簡單，佢會覺得我買到我咪請你食咯，啊請完你食，見到你好開心 ，OK 咁樣就係、是、咁樣完咗噶啦， 咁就好兄弟噶啦。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要告別校園，一張一張的快樂同學笑面。粉不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尘痛与伤，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哦、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哦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哦，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哦、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哦 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 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冇零用钱，但系每日屋企就会准备一个生果咯。 哦，生果啊， 大条蕉翻屋企食啊， 成个西瓜咯，托翻嚟。 冇西瓜，应该都系蕉或者橙啊，或者可能切切梨咁样啦。 好似监狱嗰啲水， 系系 系。 所以我系冇零用钱嘅，咁但系咧啲同学咧可能平时有零用钱咧，佢哋就会想食薯片，咁然后咧佢见到咦你有生果食，我就交换咯。 哦， 咁我就唔明点会有人想食生果噶，佢就明点会有人想食薯片噶。 哦，系啊， 因为隔離嗰啲好食啲啊嘛，咁然後就大家 share 咁樣食咯，就用呢個方法。 幾好啊，以物易物喎，你哋咁啊， 原始人嘅社會 係啊， 周口店嗰啲都係咁嘅。 咁啊，嗱，頭先我講到小賣部咧，另外一邊你咪見到落咗閘嘅而家。 我又想問咧，即係因為咧，聽講每一間學校咧，都一定有一啲神秘嘅故事嘅。 系啊， 系啊，我而家嚟到呢度嗱，一哥而家走走埋去个闸，系咪叫佢唔好行埋去啊？一哥，唔好行埋去啊！唔好行埋去啊！唔好行埋去啊！ 唔得噶，你知唔知咧？嗰个咧闸咧开咗之后咧，其实就系一条楼梯嚟，可以通去好多唔同班。 系咪可以行落去十八地下十八层嗰啲啊？ 我就未试过行落去，但系咁嘅，因为你头先见到出边咧有条户外楼梯嘅，呢个系比较有特色嘅以前嘅建筑，我哋主要用户外楼梯嚟到上嘅。咁但系呢条楼梯都会用嘅，但系咧我哋平时咧如果唔系一班人嘅时候咧放。學有時補課啊嗰啲咧，我哋好少行呢邊樓梯，好驚噶。因為咧啲師兄師姐講咧，就係呢邊樓梯咧，因為你見到佢咧，即係比較陰暗啲啦。跟住同埋咧，佢哋每一層咧好得意嘅喎，佢哋唔知點解咧，隔一層咧個樓層咧五樓咁樣啦寫住，咁咧佢就會有一個金色嘅標誌喺度，有三角形啦，三角形加一畫啦咁樣嘅。咁我自入學小一以嚟咧，已經有人同我講啦，你唔好走去掂個三角形。 哎呀， 掂咗個三角形嘅時候咧，會有不幸嘅事。 即係佢當練馬場。写红旗， 跟住 下一个 shot 就已经瞓咗喺度呕紧血嗰啲。 系啊，跟住我哋真系惊嘅，同埋咧嗰时咧女厕咧零零舍舍有一格咧， 就一定系锁门嘅。 唔系啊，佢冇锁门，好大格嘅， 系锁唔到门嘅。 咁神奇 喎， 好惊嘅咁啊！女厕你又知喎？ 佢咧好大格嘅，特别大格嘅喺个转弯位，而咧嗰个神秘嘅地方咧就系佢里边咧仲有一道咧暗间嘅门嘅， 系一个秘道嘅。 嗱我。唔知道，因為真係冇打開過啦。而咧，我哋咧試過咧，即係因為呢件事好驚，但係又想去廁所要快啊嘛。咁咧就六個女仔咧一齊入咗去嗰個廁所嗰度，就輪流去咁樣啦。咁而咧嘗試過咧想拉開嗰個門，因為有人壯膽啊嘛。咁但係咧又唔知點解拉唔開，又見唔到佢有鎖嘅喎，但係佢一道門嚟嘅，所以到而家咧都係一件好神秘嘅事。 哎呀，我啱啱走咗去裝，見到啲字寫咗喺嗰度， 咩？請勿內進。 運動大事當直表，因為嗰度係 P store 嚟嘅，原來。 佢裏邊有㗎，有嗰啲咧，我哋嗰時玩嗰啲咧，有兩個木樽，有三格啊，劉偉恆。 哦，係啊。 係啊，有條藤條 係。扮跨欄嗰啲啊嘛。 係啦，扮跨欄嗰啲啊嘛。 我師而家冇呢啲㗎啦，係膠桶㗎啦。 喂，我想講咧，嗱，我哋四個咧都喺香港電台咧，就係、是。工作多年啦，你知香港電台都係一個神秘地方啊！你大家平時有行樓梯噶，有冇發現咧？行樓梯上到頂轉右有道門，我哋永遠都入唔到去噶。 台長房 聽講話嗰間房係直入處長間房㗎，你有冇去過？我冇去過啦，你有冇去過 啊？我去過嗰道門前邊 啊。係啊，我入唔到去㗎。 我新年梗係有入去啦，處長，恭喜發財！ 我都有，我從來都冇入過去，因為話聽講入到去嗰啲我唔讲啦，你自己谂啦，听日见啦，好啦，听日咧我哋继续咧喺呢个荃湾区嗰度睇下点，究竟我一哥会唔会试下入去嗰对门嗰度睇？ 听唔听到有声啊？啱 有车声， 系啊， 好啦，听日见啦，拜拜。 俗世的爱侣谁可永相恋？谈情游戏我都厌倦。若果这刹那时空随着我的书本扭转。痛快故事必定上到远，小点穿插，如麻头上埋，出翻把出欢，城门头后门，我要是变心，有谁为我尽情吗？小将相逼，大浪无无情，山水心山风，遇到头重逢，我叫天抢地，谁过问？再更改。 期待。自古是女是良足，宁愿化蝶飞出苦痛，我也要化蝶躲入传说内。 暗中故事情，上面冷在情，江山非失算，流泪亦重圆。 我偶然与他见面，亦觉心疲倦。我身心解满谁作伴， 只要天珠山如麦头上埋，出不怕失欢，情梦透梦伴。 我要是变心，有谁为我尽情吗？我叫天抢地，谁过问？同学见差就保破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变成绝世传奇事。我叫天抢地，谁过问？ 暗中故事情，尚未难求情，江山非失算，流泪仍重圆。 我偶然与他见面，亦觉心疲倦。 我已经归庄，留为留情长，家归饮悲伤，存在太混乱。 我身心解满谁作？ 喂，呢啲歌阿 V 熟悉啦，系嘛？ 系，一定识啦。 好明显系我呢啲童年回忆嚟噶， 系啊，好听啊，好正啊， 系啦、啊，咁啊听讲话咧，喺啊呢一段啊啱啱嘅，即系我哋勇闯啊 V 嘅小学嘅片段出街嘅时候啊，你嘅小学同学有积极嘅回应喎， 系咪咧？因为咧我哋有个小学同学群组嘅呢一个聊天室嘅，跟住咧大家就 小学 系 群组聊天室啊，呢班人都识咗。 几十年噶啦，你都系 佢真系唔知道你话 为咩讲 呢句 嘅。喂，呢几十年嘅情好难得噶，知唔知啊？ 我哋以前中咗我哋服啫， 冇啊！我开始唔理佢啊，自己讲翻自己嘢先。嗰时咧，我哋系好。大段時間冇見過嘅，咁跟住咧就應該十年前到啦，大家搞咗一個聚會咧，咁啊聚埋咗一齊咧，又都成三十人過外出嚟嘅嗰一次聚會。你諗下，一班人好似四廿二、四廿三啦，最多四廿四噶嘛。咁我哋有三十一人出嚟，我覺得已經好 勁。係同一班啊， 同一班， 即係唔係一級啊，係一班。 一班 好難喎， 六 A 班我哋係啦， 好難喎。 跟住佢哋係咁喺度咧講緊咧，原來嗰個頭先我攀爬嗰個 A 字架啦 ，A 字架 第一個 A 字架先。佢話隔離咧成日都有個垃圾桶嘅，咁個垃圾桶咧就抌好多啲汽水蓋喺度嘅，小賣部嗰啲人。咁跟住咧同學就喺嗰度執嗰啲汽水蓋， 咩蓋染啊嘛。 跟住佢話最曳嗰個陳慧文話咧獲得大量嘅贈飲， 係啊， 執 好開心，以前執到贈飲都好開心嘅。 嚇，我唔明喎。我买咗汽水，点解我唔睇咗先抌落去咧？ 唔系啊， 有啲人真系唔在乎。 同埋唔系嘅，嗰时嗰个哥哥咧就自己开汽水，我哋唔系好着紧拎翻个盖噶，佢叫起咗就掉落去嗰个箩嗰度噶啦，成袋咁嗰个箩就掉去嗰个出边个垃圾桶。 喂，以前真系咁噶，因为我哋为咗要啊，即系执呢啲盖染啊，无所不用其极啊，踎喺啲士多嗰、那个嗰、那个大冰箱嘅底嗰度等啲人。因为有啲譬如有啲阿叔啊，佢饮完汽佢饮汽水，佢唔会在乎个盖染噶 嘛。因为用嗰个嘢嚟叫噶嘛，就跌咗落地下。 冇错，跌落地下，我喺度执噶，又喺酒楼啊，即系譬如摆酒咧，咁嗰啲侍应咪逐台开汽水嘅、嗯。其实咧，咁你嗰啲宾客唔会埋去立盖染噶，譬如我妈唔会噶嘛。咁我哋咧就逐围去立翻嗰啲盖染，立到好多嘢摇摇咁立翻嚟噶。 嗰啲哥哥啊，袋落去自己 系啊，冇错，唔俾攞， 系啊， 即刻自己攞啊。 系，如果你恶啲嘅话咧，你个样凶狠啲，佢就俾你。 僆仔佢唔理咯。 系咁，同埋讲紧咧，当年嘅细嗰啲汽水咧，几钱一支咧？玻璃樽嗰啲，原来我小学嗰个年代系七毫子。 唔系咪维 X 汽水啊？ 唔系啊，讲紧嗰啲。 汽水。 我即系意思系，因为咧我哋学校系饮维 X 噶，唔系饮可口噶。 吓，我哋系可口噶。 我哋系 Vita 噶，即系阿领嗰只啊，以前 有汽水噶。 系咯，我都唔知喎。 领啊嘛，佢咧有一只咧系好似好似七喜咁嘅，但系佢系白，我哋叫白领。 白领啊， 好似早排有复刻嘅， 冇错，系啦，曾经放开噶。 死咯， 以前喺学校界好风行嘅，因为咧我怀疑啦，第一可能系平啲啦，第二可能嗰个代理商即系阿维。维领嗰个档嘢咧，咁可能佢因为佢有维他奶噶嘛，咁佢可能同学校嗰个关系会比较良好，咁啊变咗咧，所以我哋以前咧细个喺学校系全部饮佢哋嗰只嘅可乐同埋嗰只嘅领嘅。 我而家就应该要俾饮咖啡嗰度查下噶啦，如果 咁都唔会嘅，咁都系唔会，因为我谂可能系即系每一间学校个批发商佢哋嘅倾嘅雕有啲唔同咁解啫。 跟住同埋讲紧咧，嗰个金色三角形。那个神秘三角形咧，跟住同学话咧，原来有人同佢哋讲咧，如果你哋掂咗个三角形咧，系毕唔到业噶。 咁你有冇掂过啊？ 点解？我梗系有掂过啦，系咁掂啊。咁我梗系毕到业啦，小学嘅话。 呢啲咪江湖传说啦。 真系唔使惊。 但系未 find out 到嘅。 唔系啊，未究竟喺边度传落嚟唔知咯，都系啲师兄师姐讲嘅啫嘛。 或者唔知边一格嘅厕所红色灯系咁喺度闪啊。 系啊，实有呢啲嘢，我觉得学校啊，小学实好多呢啲啊。 系，咁我哋仲有。一集嘅，听晚继续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听听新闻先，翻嚟咧，听讲咧，我哋仲有好多小学嘅嘢要讲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对于珠海有汽车撞向人群，造成35死43人伤的案件，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案件性质极其恶劣，要全力救治伤者，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安抚善后工作，要依法严惩凶手。习近平又表示，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作出批示，要稳妥做好善后，尽快查明案件，并依法严惩凶手。中央已派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工作，广东省及珠海市正全力做好伤员救治、案件侦办及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今年上半年建造业界工业意外超过1000宗，最近一个星期已经发生3宗致命工业意外。总干事萧善文说，工地在安全上的资源投入不足，行内亦存在不少陋习，例如使用不符合安全规格的防堕装置，以及赶工文化导致的交叉作业，进一步增加意外发生的风险。萧善文话：近年政府推动的安全智慧工地成效不大，大部分意外都是涉及人为因素，建议增加平安卡课程的长度，持续完善安全法例，以提升工地安全标准。另外，目前违反安全条例的罚款通常仅几万元，缺乏足够的阻吓力，呼吁劳工处及律政署对于判罚过轻的案件提出上诉。就近日有輪椅使用者未獲進入食肆享用餐飲服務，平機會表示十分關注，就事件正積極與餐飲業界及代表溝通，探討透過不同渠道支援業界，加強員工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識，以及提醒業界提供餐飲服務與殘疾人士的良好常規，以便為不同需要人士提供適切的服務。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說，食肆在缺乏合理理由下拒絕輪椅使用者進入，可構成違反殘疾歧視條例。根據條例，僱員要為其所作出的歧視行為負上個人責任，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僱主亦可能要為僱員的違法行為負上轉承責任，除非僱主能夠證明已採取合理實際步驟防止有關的歧視行為。因此，雇主有责任为员工提供适当的培训，认识条例的保障和应用。

8分。咁啊，一号风球啊，咁啊，今晚咧就继续有刘伟恒啦，有阿 V。葉敏儀啦，同埋有阿一哥喺度噶，係我哋 long vacation 啦 ，long vacation 啦， 係啦，我哋一路會講落去噶啦， 亮亮地， 係講到佢翻嚟為止啊，係啦，咁啊頭先咧就即係講咗我哋就係特集啊，阿 V 嘅小學啦，就令我諗起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過呢件事啦，因為我哋總會有離開，頭先都播咗告別校園時啊嘛，咁啊其中一件咧，即係離開咗學校之後啊。会做嘅事就系翻学校探先生呢件事啦，因为我唔知道而家呢个年代仲兴唔兴啦，或者而家啲学生仲会唔会有呢种闲情雅致咧翻去探先生？咁我记得咧，其实有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就系当我升咗中学之后，咁已经可以自由活动噶啦，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叫做翻学校探先生嘅活动啦。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出嚟做嘢之后，再翻去即系头先系讲中学生嘅时候翻小学探先生啊。另一款咧就系我已经出嚟做紧嘢啦，譬如我已经做紧电台，翻学校咧， 即系热锦还乡嗰啲 friend 啊， 类少少类似，又唔敢系咪讲热锦还乡啦？其实有少少唔同啊。首先我想问下大家先，你哋有冇做过呢个动作先？ 我讲先啦，我咧就冇试过翻学校探先生，但我有试过咧，就系叫先生出嚟我哋嘅活动嗰度出现，系啦，咁个感觉系几特别嘅。就系咧嗰次我话十年前啦，应该真系十年定十二年前， 即系你揾翻卅位同学嗰单嘢， 咁就靠大家同学只冷只咁样一齐出嚟嘅。咁但系就好想揾翻咧，我哋嗰时咧系个制度系五六年级咧都系同一个班主任噶嘛。好记得阿王 Sir 咧，喺我哋心目中咧，佢系好锡学生嘅，对我哋好好。虽然佢好严，但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好老师嚟嘅。咁啊，好想 揾翻。即系喺小学嘅时候，你争唔争佢嘅先？ 我唔争噶，唔争噶，佢好噶，佢会同我哋玩，同埋佢打排球嘅，有翻咁上下高大嘅，个头发咧，但系就比较嬲忧嘅，嬲住眼镜咁样嘅。咁跟住大家都好想，因为咁样嘅一个聚会，对于学生嚟讲都好特别。如果有埋当年个班主任，简直系一件美事嚟啦。咁大家话咧试过咧喺中间咧我冇出现嘅一啲活动细活动咧，佢哋尝试邀请过王 Sir 出嚟嘅，揾到佢嘅，佢仲教紧书嘅，喺体艺嗰度教书，开埋佢先。咁但系咧佢唔肯出嚟，系啦，佢唔肯出嚟，唔知点解。咁啊，我听完之后觉得，咦，会唔会有啲嘢可以打动佢咧？咁你又知我礼拜日。万千宠，我系收好多信噶嘛， 点唱嗰啲啊？ 信系啦，跟住我谂紧，以收亲笔信嘅感动系，我觉得每个礼拜都好正噶嘛。睇亲笔信嗰种嘅感觉系好唔同。咁我话不如咁啦，你哋确定佢喺嗰间即系学校继续教紧书嘅话咧，我就亲自写封信咧寄过去咁样。咁真系咧谂咗好多嘢。 下次帮我写咁得 啊？可以嘅，我就 帮写要求加薪信俾台长，亲笔写。 即系到时会减薪。扣埋你啲价添，咁跟住咧，佢就大家都同意咗啦。咁我就草稿咗先嘅，草稿完之后俾大家，我想大家一齐嘅呢件事，我系代笔嘅啫。咁我唔系负责话事嗰个嘛，冇呢个角色喺度噶嘛。咁睇完之后，佢哋话好啦好啦，咁啊交俾你啦。咁我真系斗咗封信之后咧，就写咗寄咗去学校。点知佢真系有回应，仲要真系出现咗。嚟到嘅时候，佢上台讲话点解会出席呢个活动咧？佢话就系收到叶蕴仪封亲笔信。 哎呀 系 由著名嘅节目主持叶蕴仪嘅亲笔信， 前面嗰几个字可以省略。 但我想拱前少少，点解无啦啦班小学同学会聚翻先？ 我都唔系好记得啊，即系嗰个前因后果系点样？因为每个人都愣住几个噶嘛，即系我可能成日有联络，佢只系个三四个，咁三四个有一两个又愣三四个咁样噶嘛。同埋咧嗰一次咧嘅大聚会有个好感动位，就系、是、你知啦，永远小学嘅时候总有啲曳嘅男学生成日虾女同學。学噶嘛，咁 而家已经系甩晒头发啊，一面须啊，地中海啊， 有大肚腩啊， 系咪啊？ 但系系有啲有嘅，有啲如果你话佢系我小学同学个班长咧，我会唔信嘅，我系觉得系骗案嚟嘅，因为个样子真系变晒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哋好感动咧，就系唔俾我哋知。喺嗰個晚宴上面咧，佢哋一班男同學突然間唔見曬人，跟住一分鐘之後出現，個個攞住一枝花上嚟，上台咧就送翻俾我哋啲女同學，就話其實當年咧，因為年少無知咧，成日都做咗好多嘢，可能蝦啲女同學咁樣啦。哇！嗰下我會覺得大個仔啦，你哋終於生性啦。 哎呀，跟住就大家又唱萬千寵我在一身啦，情夢啊， 正痴心， 哎呀， 就係咁咯。 哦，就講埋係開心嘅， 開心㗎。 咁啊，王 Sir。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王 Sir！ 虽然佢都真系有啲即系岁月嘅痕迹啦，咁样咁，但系出到嚟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啊，阿 Sir 真系老咗啦。跟住因为三十年啊，嗰次真系三十年啊，冇见过。咁但系 見過嗰次之後，再請佢出嚟，佢就唔再出嚟。咁、 哦、 樣咯。 係好啦，一哥咧有冇啲、哦？ 我又冇呢一種嘅 我有啲懷疑而家呢個年代嘅同學仔興唔興㗎？ 都有啲約老師嘅情況出現嘅， 或者翻學校 咧，但都會翻學校，但係冇嗰種哇，卅年冇見我唔認得呢個人，因為社交平台已經太普遍啦、 哦哦。你哋係 啦，我基本上都認得哦，係喎，哇！佢最近生咗個仔，哇！個仔靚仔好多喎，咁樣即係有呢啲狀況啫。 咁 我最近 咁同你講 係啦，我就係最近有個十幾年冇見嘅同學。咁啊，因為其中有一個中學同學結婚啦，咁啊約出嚟見嘅時候，第一句哇，你個仔靚你咁多嘅，即係第一句係咁樣講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翻去 得罪咗睇幾多人嘅當年 係啦，咁如果你話翻去哦，咁應該都得罪啦。我翻去學校咧。小学好似翻过一次两次啫，但系中学就翻得多嘅、 嗯， 即系偶然唔知咩二十五周年校庆或者唔知礼堂临拆嘅时候又要翻一翻去啊，有啲筹款典礼又翻一翻去。有一年系阿蔡一杰先生都有翻去噶嘛，即系佢翻去做表演嘉宾，我都有翻去嘅。咁我或者间唔中 speech day 啊，或者成都有叫过我翻去帮手做 MC， 因为有啲同学咧翻咗去做老师啊。嗯 哦， 咁所以咧，佢哋要負責搞活動嘅時候咧，就問我， 係 啦，喂，不如你過嚟做下分享啦，講下即係做媒體嘅嘢啊，剩有啲同學可能嗰啲就業，因為佢哋中六會有啲咩升學就業輔導組，咁然後要揾啲唔同界別嘅畢業生翻嚟輔導，我話唔好搞我啦，我唔係好識噶啦，咁但係都偶然會翻去探一探老師嘅，咁、 嗯、 其中咧，我發現咧，如果你話聯絡得最多嘅一啲老師咧。就係、是、一啲以前肯同你玩嘅老師咧， 一定 係聯絡得最多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因為佢咧係佢入職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哋中三、中四。咁所以佢教嘅第一班高年级咧就系我哋啦。咁佢咁啱又系我哋足球队个老师。所以咧我哋有时候约佢出嚟踢波啦，或者喂出嚟啤一啤，即系而家系约佢出嚟饮啤酒啊。 哎呀， 我哋就你啦，喺你屋企楼下啦。佢话唔系啊，要凑仔啊咁样。咩唔好凑啦，即系变咗由我哋扯佢出嚟饮酒，去到而家就系出到嚟大家喂。你報咗你間學校，唔係你個仔而家讀緊邊間小學嚇？咁呢間小學我呢間幼稚園有冇分別？即係而家變咗由以前傾學校嘢，變成傾一啲湊仔經啦，同呢個老師。 哦， 係啦，咁我偶然我哋都會喺個 group 度問幾時又飲酒先，好耐冇見喎，陳 Sir 咁樣。 哎呀， 係啦，會有呢個老師就聯絡得最多嘅，但係偶然翻學校咧。是有一種嘅親切感喺度嘅。我記得再對上有一次就係唔知邊個同學佢好似博士畢業，咁就話想翻中學影相，咁我哋就成班翻去又遇翻啲工友，其實遇到工友都好開心。啲工友話：哎呀，以前最曳嗰個就係你哋， 就係咁講噶。 哎呀， 你哋呢班係最曳噶。 係啦，咁跟住之後，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翻到去啦，咁我哋就問翻啲都市傳說嘅嘢嘅。 即係嗰啲三角形嗰啲啊， 唔係三角形。咁有一個女 Miss 係班主任嚟嘅，好熟嘅。即係以前細個佢又同我哋玩佢，然後我哋又同佢玩嗰種好 friend 嘅。咁跟住之後我哋行過去問佢：，喂， 嫁係咪啊？ 唔係，佢教緊書嘅時候已經嫁咗人，同埋個女。都 OK 嘅，我成日都話，我成日即係後尾畢咗業我成日話，哇介紹你個女嚟識啊，喂人哋男朋友好靚仔，好似你咁樣咩？即係 friend 到咁樣嘅，咁我哋有一次翻去咧，無啦啦就問啊，其實即例如啊，其實阿柳 Sir 係咪有呢啲嘅？ 哦， 因為嗰時翻學嘅時候，成日聞到佢好大就嗰啲味道喎， 呼吸嘅味道。 跟住話：呀，邊個阿 Sir 咪炒窿咗股啊？聽講佢嗰時爭人幾層樓喎，即係開始問翻啲老師嘅是非。佢話：咁如果而家可以去邊度嘅學校，其實有冇呢啲位？ Miss 就話： 冇呢啲，係啊，冇呢啲嘢嘅，咁樣咯。所以中學就反而係有。聯絡得多，同埋反而有啲小學同學咧，好似阿 V 話齋咧，反而可能因為我哋可能好多嘅小學同學都係升同一間嘅中學啊，都係升婦女會中學， 即係蔡一傑嗰間啊，係啦， 係啦，咁所以而家有幾個我嘅最熟嗰個老友咧。其實係由小學、中學一路去到而家 keep 住聯絡嘅，咁所以又冇特別分哦，好多年冇見啊，又點咁樣？反而有一個咧係早兩三年聯絡翻嘅女同學，係初戀嚟嘅。 第幾個啊？有冇講？之前有冇講過噶？ 初戀 之前有冇講過噶？ 之前喺以前喺二台一個節目叫《師兄祠堂》有提過嘅。 等等先，愛戀沒經驗。係 啦，跟住係我諗早三四年前嘅啦，即係仲做緊《師兄祠堂》嘅時候咧，咁佢有一晚無啦收到一個 Facebook inbox， 跟住就問我：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啊？咁、 哎、 樣，咁我話我有 啲印象嘅都。 你唔好扮嘢啦。 唔系，因为咧所谓嘅初恋咧，其实 初恋最难得到嘅。 我想影低佢而家个样啊， 唔系因为 个样讲个样。 因为嗰个初恋咧，其实系大家后屘呢两三年即系见翻面，有间唔中约出嚟饮嘢嘅时候先讲翻。喂，你知唔知我嗰时其实中意你噶？系咩？你又知唔知我中意你噶？ 等等先，哎、你话初恋应该恋咗噶嘛？咁、但系你而家好似讲 佢 暗 佢暗即系暗恋啦， 我暗恋系啦。咁、然后 佢又恋你， 佢又暗恋我。哎呀！跟住就哎呀，嘥咗。跟住大家望望对方，跟住望望对方个样，其实都冇嘥到嘅，即系互相唔系咁。但系有反而有联络翻，有倾翻偈咁样咯。咁佢话系有一晚发梦无啦啦谂见翻啲小学同学， 系 跟住就上网打我个名， 就揾到， 就喺港台系啦，港台嘅网站揾到，跟住就试下 inbox 我，跟住就真系我又应佢机咁，就倾翻偈咯。咁我最近 而家有冇联络？ 有，我早两三个礼拜有约佢，同埋一啲小学同学都有出嚟食饭。 你老婆仲知唔知道你？有聯絡 知，我話呢個我初戀嚟，我有講嘅，即係嗰啲好 puppy love 嗰啲，再都唔叫 puppy love 嗰啲初戀嘅， 嗰啲先易翻塔啊嘛。 但係咧，你頭先講就講笑啫，我估你同佢個樣其實係認到對方嘅， 認到 嘅時候，哦，即冇大變嘅。 佢記得我一個嘅小秘密嘅，係啦，佢即因為我 右邊 pat pat 有粒痣嗰啲啊， 係佢記得我有個有粒 真係 pat pat， 唔係 pat pat， 唔係佢因為。因为佢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咧，系左边面，我都唔记得左边右边啦，系有粒麦嘅。跟住系我阿妈有一年暑假带我去 脱咗 、 哦， 所以而家公开咗啦。但系其实咁多年嚟，得翻我阿妈同佢系记得呢件事咯。 哎呀，哇，真系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啊！ 跟住我又记得佢，我话你以前好似野口同学咁喺后边跟住我嘻嘻嘻嘻嘻。佢话系啊，佢以前就成日喺度后边喺度嘻嘻嘻嘻咁样咯。 哎呀， 跟住又话又讲以前佢有呷醋啊，跟住后屘大家讲翻呢啲故事，系唔系噶咁样咯？咁但系变咗朋友啦，即系成日倾偈。 我觉得应该要请佢上嚟做嘉宾。 哎呀！哦，俾个机会你， 朋友嚟啫， 朋友俾面啫， 咩条命系咁啊？多桃花我都唔想啦。 啊，啲第几个咧？开下又一个， 又多 个个都话初恋嘅。 现在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厌彻夜，愁躁则未能眠。散失于流浪地球的旅店，再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告别原为未来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前有你，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伤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长演，反应熟悉不会变。 大家嘗試將呢首歌嘅歌詞套翻落去啊，一個重遇初戀嘅時候，親愛的能否親愛像昨天，中曬噶， 中到正一正添啊！ 好，陳慧嫻嘅新歌啊，給親愛的親愛啊！咁啊，我咧就同你哋嘅格局有少少唔同嘅，就因為小弟咧就由幼稚園啊至到中學都係讀男校嘅，所以我就冇機會即係遇翻嗰啲即係親愛的親愛啊嗰啲咁樣啦。咁我想講翻咧，頭先我講話咧，即係翻去探先生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我讀準中學嘅時候翻去小學探先生。 嗯， 咁當時咧，因為我嗰間學校係一間相當之傳統嘅學校嚟嘅，即係譬如啲老師好嚴肅啊，校長極之嚴肅啊，同埋又未去到即系打打闹闹嗰种嘅，只不过咧，我哋非常之尊师重道啊，即系鞠晒躬嗰啲嘅。咁我好记得第一次，咁啊，我就约咗唔知两三个同学，唔知升咗上中二三之后，不如翻小学探先生啦。其实呢件事咧，喺我哋嗰个年代咧，系一件几容易重之嘅事嘅。首先要做啲咩咧？我哋要买两盒蛋挞上去先。 哦， 因为呢个阿妈教嘅，你翻母校探先生咧，要攞啲手信上去嘅。咁咧，我仲记得咧，因为以前我个小学咧就好细嘅。咁啊，而家啲譬如而家啲学校咧，你有机会可能譬如入到去教员室啊咁样噶嘛。咁我哋以前咧系从来系未入过教员室， 唔可以入。 咁但系嗰次探先生咧。我就可以人生第一次咧，就攞住嗰兩盒蛋撻，就入去探翻我小學嘅幾位班主任啦。咁當時咧，即係真係好似翻學咁嘅。你問我嗰個過程係李老師好啊，陳老師好啊，咁啊。其实又冇乜两句嘅，因为咧我都仲系一个中二三嘅同学仔，即系冇乜特别嘅，即系长大到啊，又未出嚟做嘢，都系讲下近排学校读书读成点啊。咁我仲记得咧，亦都要入去咧去校长室，就揾翻我哋个小学嘅校长咧，要鞠个躬啊咁样样嘅。咁啊，亦都系相对地比较严肃嘅。咁啊，好啦，呢件事咧，咁啊，小学啊过一段落啦，即系探老师。好啦，一路去到中学咧就有趣好多啦。咁啊，因为咧到我出嚟做嘢咧，咁啊，亦都会翻去中学嘅母校嗰度探先生。成件事就有啲唔同啦。 系点样咧？个气氛个氛围。 当年啊，譬如嗱，唔好开名啦，即系你梗有一啲你，譬如啲训导主任啊，嗰啲即系黑面杀星嗰啲咧。平时系呼呼喝喝呢一堆，喂，点啊刘伟恒，大个仔喎，你系听讲你做电台啊嘛，喂，点啊，即系类似系完全系会搭膊头啊，点啊，揸部咩车啊，即系大家会讲一啲咧，我喺学校嘅年代从来冇谈及过嘅嘢嘅，即系又未去到讲买楼嘅，总之啊咩车啊，平时去边度食饭啊，你会觉得咧嗰件事咧系。好 surreal 啊，好脱离现实噶。点解我突然之间同阿陈 Sir 可以讲股票嘅，同埋可以讲即系识女仔嗰啲嘢？ 即系以前都系俾佢闹啊，即系佢好恶啊咁样噶嘛。冇呢啲交谈位。 我哋嗰个年代嘅，譬如我间学校咧，我哋甚至乎系唔会喺学校入边有流行文化嘅嘢出现嘅。即系譬如你唔会喺学校会讲电视剧啊，讲听歌啊，你唔会话今日睇咩演唱会啊，冇呢即系当然同学仔会啦，但系老师同同学咧系绝对唔会讲呢啲嘢嘅。我哋系相当隔得远嘅，即系虽然都好好，譬如而家有啲 miss， 我都仲有联络嘅，即系有啲以前嘅老师啊，教我中文科嘅老师啊，甚至乎我有阵时会约佢出嚟饮下茶啊，食下饭啊，呢啲都会嘅。但系我好记得啱啱离开学校嗰几年，翻去探先生系好搞笑噶，即系嗰啲原来咧，嗰啲阿 Sir 啊 miss 咧。原来并不是我哋印象当中嗰个人啊，即系佢真系一个变 咗另外一个人啦，已经系嘛？ 佢都系一个普通人，或者佢可能咧另转面咧，佢问即系罚翻嗰啲中一、中二嗰啲学生，佢又变翻个铁面嘅样噶。但系佢对住我哋咧就系啦，都系咁噶啦，搵食啫。啊，系啊，近排有边一只股票喺电台收到风啊？即系佢会有下呢啲，有啲就今晚第三场谂住点啊？ 我想知你中午之后就冇翻过去。 有中午之后，你讲咩叫中午之后？ 即系中六、中七系咪都喺嗰度读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因为哦，咁啊有啲古怪，因为我哋通常咧，我嗰年代咧，中六、中七咧， 转去第二间， 唔系同一间，所以啲老师咧已经当咗你大人之后咧，嗰、那个态度同中五之前已经唔同咗啦。 哦，系咩？ 系啊，中六、中七咧，啲阿 Sir 尤其是偶然会带我哋，可能要出去 field trip 啊，或者出去听 talk 嘅时候咧，出嚟，诶，得噶啦，迟少少冇事嘅。 哎呀，咁好啊！ 系啊，我哋可能个年代有啲唔同啦。我仲记得最其中有一个嘅老师咧。佢系去到教最尾嗰堂嘅时候咧，佢话嗱，大家毕业升间好嘅学校， 嗯， 翻嚟一齐啤一啤。 哎哟， 嗱，而家就冇得啤啦，咁啊，搵啲 汽水啦， 搵啲嘢代替啦。跟住咧，佢就攞咗嗰阵时个生果电话，其中一个 apps 咧系扮饮啤酒噶嘛，即系你一打侧个电话咧就咕噜咕噜咁样声，跟住就喺我哋最尾一堂啦 ，Cheers 啊！ 人生有个真正朋友 的好嘅 友谊，预祝大家考试顺利， 前程似锦。 系啦，即系通常去到最尾嗰半年咧，啲老师已经唔同晒态度， 系啊， 轻松咗成件事。我反而咧系见过校长咯，即系小学校长喺我嚟咗电台做之后啊，做完即系荃湾区嘅活动咁样咧，就去深井嗰度食翻烧鹅嘅嗰只。咁跟住突然间直间咧就。原来是见到小学校长，因为佢点解咁记得，冇可能认错，一来佢个样啦，二嚟系佢同佢阿我阿爸爸个名系争一个字嘅啫，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话：，哎，校长你好啊，以前我都系即系下午班嘅同学啊，你唔系，咁点解我唔系？我自己系唔系读下午班，我会唔记得？跟住我就笑笑，唔系啊，我话因为我记得噶，你同我爸爸个名争一个字噶，我系你学生嚟噶下午班。冇可能，如果系下午班嘅学生，我一定记得噶。你唔系下午班，你系上午班嘅。咁佢坚持咗三次咯，系啊，咁唯有我系上午班，真系好无奈。 咁你有冇嗰啲即系同佢继续寒暄啊，请佢食下饭？ 冇啦，佢坚持到咁样，我冇办法寒暄落去，我唯有撤退啦，告别啦咁。 系，我几中，其实咧，你问我咧，我都几中意翻母校嘅，即系我耐唔耐咧，即系甚至乎系夜晚三更半夜，我揸下车上去学校。外边怀念下都 喂，咁而家可以噶咯，收工 准备行啦，而家，但系你行一转啦，佢都有个三角形噶， 系啊， 我睇下，拜。